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5集。庞时期眯瞪着眼睛，看眼前宽脸膛的大汉，道： 哪来的大饼脸？走开，耽误大爷我喝酒。 段叔气得不行，骂道： 哼，你这混小子。 又见他喝得昏昏沉沉的模样，摇头道： 唉，你在外头的事儿啊，我都听说了。咱们茄兰向来讲究低调行事，你这么张扬，迟早有一天要闯出大祸。怎么，你报了你娘的仇，就没别的正事能干吗？ 干。 唐时期笑呵呵道： 当然有正事干。秦淮河花柳巷，姑娘们排着队等我干呢。 你嘿。 段叔气得满脸通红，拂袖走了。唐时期躺了一会儿，觉得冷，连滚带爬回了屋。夜晚，月亮在千山之后，白晃晃地挂在冷冷清清的夜幕上，山峦起伏间黑蒙蒙的。刺客小屋点起灯火，像各自孤飞的萤火虫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黑暗吞没。住持在禅房里点起一盏老油灯，一星孤火在灯盘的沿上颤，照得墙上的影子耸来耸去。段叔一路走过来，花镜上的花都枯了，剩下交错的枯枝压在雪底下，浮在地上。段叔一路走，脚踝被一路刮得生疼。他进门坐下，对着灯火看自己的脚，抱怨道： 哎，世心，你什么时候能修修这个破庙啊？ 世心叹了口气道： 明年，等明年吧。 你去年也这么说。 没钱呢，段九。 世心拨了拨灯芯。段九撇撇嘴，茄兰的赏金去了哪儿他知道，便没再说话。迟燕靠着直棂窗，呆呆地看窗纱外面飘扬的雪花。 哎，小练那小子，我看是不行了。 段叔说。世心挑灯花的动作顿了顿。 他的荒唐事儿，你可听过了？ 段叔叹了口气。 自从报了他娘亲的仇，他就懈怠了，成日里寻花问柳，没个正经。他这样如何继任你的位子？世心啊，你断的刀废了。 我听说了。 世心哭着眉头道： 他原先不近女色，让他去伺候月奴，前些日子的柳梢都没能让他动心。 我听说他旁边有个叫唐十七的，是个实打实的浪荡子。哼，怕是这个王八羔子把小烈给带坏了。 或许可以杀了唐十七。 世心说道。他掖着袖子坐到蒲团上，看向迟燕。 迟燕，你说如何？ 迟燕收回看雪的目光，手放在膝上，端端正正。他抬起眼，寥落的眸光凝在那一星灯火上，道： 夏侯炼已入邪道，心术不正，无药可救。 这样一来，能去朔北的便只有你了，迟燕。 世心道： 我没有万全的计划，我们的先辈都死在了冰雪之下，那之后那些人就学乖了，只有茄兰住持才能见到他们，可你没有心，得不到他们的认可。 迟燕低下头，接住一枚从窗纱裂缝飘进来的雪花，雪刚落入掌心就融化了。 他道：“ 会有办法的。你说过，有些事明知道是刀山火海，也要去闯。” 你说的对。 世心道：“ 除了我，还有谁记得21年前的事？只有我记得，他们如何被斩下头颅，血融入白雪。只有我记得，他们是谁，他们的长相，他们的声音。所以，只有我可以为他们报仇啊。去吧，孩子，我会拟定一个计划，让你平安到达朔北，见到那些人。至于剩下的，只能交给你自己了。” 唐十七浑身发热，头痛得厉害，他从炕上爬起来倒水喝。外面响起嘎吱嘎吱的脚步声，一个人携着风雪走进来。唐十七眯着眼看，迷蒙的亮光透过窗纱照在来人身上。唐十七勉强认出那个人的轮廓，是迟燕。迟燕坐到炕上，递给他一封信：“ 这是我的遗书，劳烦你交给小莲。” 唐十七头痛欲裂，把信放在床头：“ 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是小莲。”“ 你不是小莲，我认得出的。” 迟燕道：“ 我要去朔北，可能回不来了。段叔说，刺客有留遗书的习惯，交代身后事，分一分遗产。我没什么遗产，只有一些话想和小莲说。”“ 哎，你有话直接跟他说去啊，还写什么书啊？” 唐十七脑袋发晕，迟燕的话像隔着一层传到他耳朵里，隆隆的听不清。迟燕没说话，谁都能看出他眼里的难过，可屋子里黑，唐十七看不到。迟燕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“ 我以前不喜欢下山，因为我觉得山下的灯，山下的花，还有那些人吵吵闹闹都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觉得我像一阵风，到了哪儿都没有痕迹，呼的一下就没了。可是小令来了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世上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，他是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。” 他看了看唐十七：“ 我一个人待习惯了，不太会说话，你能明白吗？” 唐十七迷迷糊糊地点头：“ 我听说过了奈何桥，只要不喝孟婆汤，就不会忘记前尘往事的。我会努力看看，不喝孟婆汤。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小莲，下辈子如果我来找他，他还愿意当我的弟弟吗？” 唐十七猛地争起来，道：“ 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头晕还想吐，你能不能快点说完？” 迟燕被吓了一跳，站起来呆了一会儿，道：“ 抱歉，我就走。” 唐十七躺回去，迟燕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，轻声轻脚地出去了。第二天，唐十七醒过来，头还是有点疼。推开窗，外面落着大雪，漫山遍野，纷纷扬扬。他回头看了看空落落的屋子，昨天晚上迟燕好像来了，他记不大清，总觉得是在做梦。大晚上的，迟燕来做什么？他敲了敲脑袋，觉得自己睡迷糊了。他没看见，枕头底下，一封信的角露出来。冬天过去，唐十七终于离开了祁兰，回到山下的温柔乡，见了燕春馆，他简直比回到家还热泪盈眶。他又闻到熟悉的脂粉香，甜到发腻。大红八角灯笼挂了一溜，屋檐底下姑娘们娇羞招展， 脸上被灯笼罩的装上一层薄薄的红。天井里有人吵吵闹闹，女人笑声又尖又厉，有客人喝醉了酒，走路不稳掉进池塘，惹出一串笑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